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62集，行刑三。定金城有关沈万这桩案子结案结得非常快，以至于百姓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些莫名其妙。前威武大将军沈府抄家，家丁皆流放，主子全处斩。明奇许久没有出过这样的大案了，而这桩案子看起来也并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官府似乎是刻意保密，到现在的罪名由头也不过是一个办差不力惹下大祸。只是那个大祸究竟是什么，却是无人知道的了。为人臣子就是这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文惠帝要处死个什么朝臣，有时候连理由都不屑想。尤其是沈家这样的人，为官的人也不过是沈万和沈贵，这二人如今在仕途上也渐渐衰微，连为他们二人说话的人都没有。当然，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总而言之，一切快得让人始料未及。除产的那一日，沈庙是要去看的。罗坦诧异地看着沈庙问道， 小表妹去看什么？那样血淋淋的场面，脑袋嘎嘣一下滚下来，晚上会做噩梦的，还是不要去了。 沈信和罗雪燕是不会去看的，他们还有军务，当然就算没有军务也不会去看。对于沈家，罗雪燕没什么感情，沈信大约是有的。不过那些复杂的感情也都被这么些年沈家干的那点子事消磨得差不多了。相见不如不见，不会主动给自己找不痛快。沈妙说道， 我要去看，我还没有见过斩首呢。 罗坛气急败坏道， 哎呀，斩首有什么好看的？ 这么说着，心中却暗自为沈庙焦急。女儿家总是心软的，虽然沈家那一户人家都不是什么好人，可沈庙好歹与他们相处了那么久的日子，难免会有些哀戚。这会儿子上去，不过是自找难过。 我陪妹妹去吧。 沈秋说道。沈秋知道沈庙的执拗性子，若是不让他去，沈庙只怕也会自己偷偷地溜出去，省得多事。他倒是不怕，况且身边跟着护卫也能保护沈庙。 我也道歉。 罗玲微笑着开口道， 我也没有见过斩首。 胡说什么呢，表哥。 罗坛睨了一眼罗玲， 从前在西北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过被军令处斩的人，砍头都看得不耐烦了，说什么第一次啊。 没想到会被自家堂妹这般拆台，罗玲的微笑有些僵硬。沈秋闻言倒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罗玲，只把罗玲看得有些心中不安，才说了一句，那就一起去吧。罗坛见众人都去了，一咬牙跺了跺脚才道， 那我也跟着，我才不想一个人留在府里。小表妹，你等会儿千万要捂好我的眼睛啊。 待一行人到了刑场的时候，外头围观的百姓都里三层外三层的将行刑台外头围得水泄不通。因着沈秋一行人随行都有侍卫，那些百姓便主动地开道，周围有人认出了沈秋的就小声议论，指指点点着沈秋和沈庙兄妹。早知道沈家大房和二三房不和，却没有想到二三房被问斩，大房的兄妹俩却还来观刑。有人说大房是因祸得福，当年被二三房硬逼着除了名，却躲过了这一劫。也有人说沈信兄妹太过冷血，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家人被处死而无动于衷。刑台之上，沈万一行人都带着枷锁跪着，穿着脏兮兮的囚服，蓬头垢面的，哪里还有当初富贵逼人的模样。而沈月和沈老夫人的嘴中还被堵着破布， 似乎还能看到沈月拼命摇着头，目露惊恐。向来对于死亡，沈月和沈老夫人是十分害怕的，大约到了现在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还想着能有什么挽回的余地。沈妙唇角微微一扬，他的目光朝着台上的人一个一个扫过去，沈万、陈若秋、沈贵、沈月、沈老夫人。听闻常在清在狱中小产，等第二日狱卒发现将他抬出去的时候，身子都硬了，当是活活出血死的，倒也好，不会被人眼睁睁地瞧着砍头，留了个全尸。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命都没了，满定经也都晓得他抛夫弃子的勾当。 小表妹，你在想什么？ 罗檀悄声问道。想些以前的事情。沈妙轻轻答道。他想到在后宫中同梅夫人争权夺利的时候，就是台上的这行人在大房后面不留余地的捅刀子。他们害死了沈秋，害死了罗雪燕，害得沈信憔悴不已，害得婉瑜和傅明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母家支持，只能牺牲在皇家的金銮殿中。明明有着最正统的血液，活的却像是低贱的庶子庶女，而这一切都是拜眼前这些人所赐。 五妹妹，我们可不是一家人。 沈月曾说不是一家人，是仇人。至少从现在开始，随着台上这一行人的死去，他和沈家的那些豺狼虎豹也就真的是再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了。沈月在台上慌乱地四处查看，却突然看向沈妙的方向，在瞧见沈妙的同时，目光猛地迸射出强烈的恨意来。若非身上有枷锁被人压着，沈月只怕都要跨越人群扑到沈妙的面前抓花沈妙的脸了。沈妙隔着人群冲他微微一笑，也不管沈月能不能看清，却是微微地抬了抬下巴，以一种挑剔而俯视的目光看他，就像是看一条狗。沈月被沈妙的目光激怒了，越发地乱叫起来，压着他的官差不耐烦地给了他一脚。沈月似是被人踹疼了，暂时安静了一会儿，却又向另一个方向看去，表情极为愤怒。沈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却见在离自己不远处正有熟悉的影子，那是一名妙龄女子，衣着富贵华丽，略略垂着眉眼，尖尖的下巴，大大的眼睛，不是沈东陵又是谁呢？沈东陵也瞧见了沈妙，温柔一笑，竟是朝着沈妙走过来，待走得近了，对着沈妙扶了一扶，轻声道： 五妹妹。 又看向沈秋，唤道： 大哥。 沈秋不咸不淡地点了点头，沈妙却是仔细打量着沈东陵。沈东陵本就长得好，随了万姨娘的相貌，三分娇俏，七分妩媚，这样的长相其实很少有做正房的，大多都是一些小妾才会有这样的相貌，娶妻娶贤，纳妾却要纳个千娇百媚的。从前沈东陵在沈府里总是低眉顺眼，处处都忍让顺从，好的相貌也被那一身灰扑扑又宽大的衣裳蹉跎了。现在看来，也许是养得好，脸上嫩的能够掐出水来，目光也是水润润动人，衣裳穿着鲜艳，显出苗条的身段，活脱脱的能够媚人的姿色。再看看他身边跟着的随从，看来王弼待他也不错，否则不会让他一个嫁了人的女子就这么随意的在外头抛头露面。因着沈东陵在沈府里都很少出院子，更别说出门外头了，因此周围的百姓却是没有一个认出他来的。罗檀有些好奇地打量沈东陵， 沈东林看着沈妙笑盈盈道，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着五妹妹，真是缘分。 沈妙微微一笑，沈东林的态度十分自然，神情不见一丝哀戚。因闻外姨娘也被接了出来，都被王家给拿了卖身契，可是台上的沈贵却是沈东陵的父亲，沈东陵竟也是没有一丝动容，与沈妙攀谈间竟像是在看一场赏花宴般的随意，仔细看来甚至有几分喜悦。我来是来寻个痛快的。沈妙看向沈东陵，三姐姐来是为了什么？沈东陵闻言却是不紧不慢的掩嘴一笑，同从前截然不同，如今他的一举一动媚态横生，仿若当年年轻时候的万姨娘，哪里有从前的半分怯懦。 五妹妹寻痛快我可不敢。 沈东陵看向台上， 不过是听闻定京城这桩趣事儿，来看个乐子，图个开心罢了。 正说完，就听见台上监斩官扔了个牌子下来，长声道， 时辰到，醒醒。 几道血色同时喷薄而出，沈东陵拿帕子掩着嘴，瞪大眼睛，颇为可惜的模样，轻声道， 真可怜。 是啊，沈妙平静地开口，真可怜。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